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二集桂嬷嬷。沈庙下了学堂回到沈府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有点晚了，沈月和沈清依旧没有与他一道，沈庙也懒得与他们计较。沈老夫人已经休息了，她便径自回了西院。方走到西院，便听到一个有些热络的声音传来： 哎呦，姑娘可回来了，老奴听说姑娘落了水，担心得不得了，眼下看着姑娘好了，心里才落下石头。 侧过头，便见一名中年妇人朝这里走来。这妇人约莫40多岁的年纪，身形略胖，肤色稍黑，穿着一件青色比甲袄子，虽然看上去款式普通，但料子却是不错的，腕间一只沉甸甸的银镯子，满眼都是笑容。桂嬷嬷，沈庙淡淡地答道。那妇人似乎没觉得她有什么不对，一个劲地说道： 老奴本想早些过来的，奈何然儿一直病着不曾好，一直折腾来折腾去，实在没法子，只能把然儿丢给他娘，自个儿先回府。哎呦，看见姑娘好才安得下心呢。 这话说得讨巧啊，便是沈庙在他心中比自己的亲孙子还要重要。说是往常，听完这话，沈庙便又该大大的感动一回了，然后说些安慰的话语，拿些银子给桂嬷嬷，让她回去给孙子看病。可是再来一世，再看眼前的妇人，沈庙几乎要在心中嘲笑自个儿了。当初是怎么会瞎了眼，认为这样的人是中仆的呢？沈夫人生了沈庙没多久，沈信便带令出征了。沈庙年纪尚小，不能舟车劳顿，沈夫人只得忍痛将他留在沈府中。沈老夫人为他请了奶妈，就是如今的桂嬷嬷。桂嬷嬷是庄子上农户出生，当初沈夫人也是看她勤快又老实，后来见桂嬷嬷将沈庙奶得好，更是将她放心地留在沈庙身边做教养嬷嬷。可这个世上人都是会变的。沈府里西院本就人丁稀拉，做主的是东院的两房和沈老夫人。桂嬷嬷原先还老老实实地待沈庙，可越到后来越是看清了局势，毫不犹豫地投奔了东院沈老夫人。桂嬷嬷性格谄媚，当初自己铁了心要嫁给傅修仪，桂嬷嬷也没少在其中煽风点火。不过最可恨的是，当初沈老夫人带着自己那位远方侄女来投靠沈家，那位侄女被大哥沈秋占了清白，非要大哥讨个责任，最后成了他的嫂子，把大哥的后院搞得乌烟瘴气。而那位侄女被沈秋侮辱，就是桂嬷嬷做的人证。如今想来，实在是一出蹩脚的戏码呀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况且如桂嬷嬷这样的人，百次不忠，她自然要好好的收拾收拾，这样往外跑的狗，养着倒不如杖杀。桂嬷嬷等了很久，也没有听到沈庙的打赏，面上维持的慈爱神情一时间有些僵硬。她忍不住抬头看向沈庙，却见沈庙淡淡地看着她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绪。她的心中咯噔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了一种心虚的感觉。下一刻便听到沈庙不咸不淡地回答：哦，那真是辛苦嬷嬷了。谷雨轻轻哼了一声，有些嘲讽地看了桂嬷嬷一眼。她向来看不上桂嬷嬷这种谄媚的小人模样，仗着是姑娘的奶嬷嬷在西院里横行霸道，偏偏自家姑娘从前被桂嬷嬷哄得服服帖帖的，听信了桂嬷嬷不少谗言，害得和西院本来的下人们都离了心。如今可好，姑娘自落水醒来后，倒像是看清了不少事情，眼下对桂嬷嬷这般不冷不热的态度，着实让谷雨心中大大的快慰了一回。桂嬷嬷讪讪一笑，她也摸不清为什么沈庙今日待她态度这般冷淡， 想着莫不是沈庙是因为落水之事心情不好，笑着劝道： 老奴劝姑娘一句，莫要太过伤心，保护着自个儿的身子才是。姑娘花儿一样的人，定往殿下心里定是喜欢的，总有一日。 莫这般说话可是想污了我的清白。他向来会说讨喜的话，平日里仅沈庙喜欢的话来说，最能得沈庙的欢心。可今日这番话一出来，却见沈庙变了脸色。沈庙冷然道：虽说父亲和母亲如今不在将军府，可我也是将军府嫡出的小姐，也是西院的主子，寻常家中尚且要知晓清白名声，默默这般说，岂不是故意陷我于水火之中？桂默默一愣，下意识地说道： 姑娘怎么能这么说，老奴也是为了你好。 这样说来便是我的错了，也好，不如去向老夫人问个明白，如今将军府女儿的清白都是大白菜了不成？便是大白菜还值几个铜钱呢？桂嬷嬷，你说的这般堂皇，我不禁要问，是否是我太过不知礼仪？许是没有料到沈庙突然之间换了势头，便是心情不好也不该拿自己出气。桂嬷嬷在西院里横行霸道惯了，平日里沈庙也被她拿捏得很好，今日这般甚至当着谷雨和金哲的面被下了面子，心中有些恼怒，不由地说道： 姑娘这话实在是折煞老奴，老奴跟在姑娘身边十几年，姑娘怎么能认为老奴是故意害人呢？ 放肆！ 金哲高声道： 姑娘是主子，桂嬷嬷你怎敢跟姑娘这般说话？ 桂嬷嬷一惊，也懊恼自己方才激动了，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这周围又有许多围着看热闹的下人，他只当沈庙还是那个容易被哄的小姑娘，连忙又软了声音说道： 姑娘，老奴是真心心疼姑娘，老奴跟了姑娘这么多年，心中早就拿姑娘当自己的孩子，方才都是老奴说的不对，姑娘莫要生气，仔细着别气坏了身子。 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，沈庙心中冷笑一声，他倒觉得桂嬷嬷是个妙人，平日里从他这得了不少银子，却把东院的当正经主子，最后还害得他大哥吃了那样一个大亏。若是上辈子后宫中遇到这样的刁奴，他早已一道一指让人打死丢出去了。不过现在嘛，既然桂嬷嬷诚心投靠东院的，那就借他的手让东院吃个亏如何？他挑了挑眉，语气淡淡道：既然桂嬷嬷知错，便只罚三个月月钱吧。桂嬷嬷神色一僵，沈庙唇角一扬，没有银子的桂嬷嬷该怎么办呢？自然是去东院表忠心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